欢迎知识入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国家即将灭亡的时候，还能够安心喝酒取乐的皇帝，这可是很少见的。北齐后主高纬就这么一位，北周军队都打过黄河来了，眼看就要把他这齐国给灭了，他还那喝酒及时行乐呢，真是一个不知死的君王，地地道道的昏君呢、他这一生是没少霍霍钱呢、给宠妃做裙子的时候，史书记载一裙之费价值万匹布值啊，一个裙子的价格跟那一万匹布的价值差不多，也不知这裙子上面都镶着什么玩意儿，大概注意的全是稀世珍宝吧。他平时用着一个梳妆那镜台，花费是1000两黄金呢、而且这高纬还有个毛病，衣服啊穿一天就能扔喽。有时候这干净劲儿一上来，一天一换衣服，可不是洗完再穿就不要了。这光是穿衣服，他还没少了大兴土木呢，在晋阳做了12院，西山建了大佛，一夜燃油10000盆。那得费多少资源呢？他是不管民生死活呀。《严氏家训》的作者严之推，在梁朝灭亡之后，不是被人家当俘虏给带到周国了吗？掠入北周啊。而后呢，他又从北周逃到了北齐，所以对当时北朝世风有尖锐的描述啊。在《严氏家训》里曾有这样一段记载，说齐朝有一士大夫曾经对我说呀，我有一个儿子已经17了，学习也不错，也很喜欢学习，但是我呢打算让他学鲜卑话，学胡人弹的那琵琶，让他学好了之后去服侍公卿，将来受人宠爱青睐，这是第一要事啊。我听完不知所云呐、通过这一件故事表明了当时的风气，当时汉族士大夫都以攀附鲜卑贵族为光荣，学鲜卑话呀，学习弹琵琶呀，就好像今天有没有外语几级本子，有没有驾照一样，是一种追求时尚啊。看来事易时移，但是人们的心态是千古相同啊。北齐上城东魏，这高欢原本是汉人，但是他的夫人们大多数都是鲜卑人，儿媳妇们也大多是鲜卑贵族，所以高欢的父子们就以鲜卑族人自居，是完全鲜卑化了的汉民。当时原来北魏的高门大族已经被尔朱荣在河阴之难中基本都屠杀完了，北齐到了高纬后主时期，朝野上下应该说是大鲜卑主义盛行，掌握实权的又多是那些昔日六镇边地穷苦粗汉的低级军事出身的鲜卑人，他们掌握大权，这根本这帮鲜卑人打小当兵受的苦很多，但是又没有什么文化素养，只知道厮杀屠戮，他们又看不起那些原先的北魏原魏门阀和那些没落的汉族士族，你们都认识字儿有什么用啊，你们高雅雅来雅去不得听我们的话吗？高纬皇帝也是这么想的。这位齐后主高纬刚继位的时候看得有些怯弱，但是他也有忧长，他识人之智，知道什么人可用，什么人有多高的智慧， 他的二弟高演举兵的时候，左右不是诬告说大臣叛反吗？他说什么大臣叛反，这肯定是我二弟叛反。你看他当时就对这事情能了解的这么透彻，判断的这么准确。由此高伟更加自信了，自信的骄纵放荡，他自己还做了一首曲子，曲名叫无愁啊，天天弹着琵琶就唱这无愁曲，大概是唱着唱着真就不知道什么叫愁了，民间称之为无愁天子。这不现在北周的军队都过了黄河了，这无愁天子还在那听歌看舞呢。与北齐诸位列祖列宗相比，这位后主高伟不像他爷爷他叔叔大爷们那样是闺门污秽啊，家中竟有乱伦的丑事。他倒是对一个人是尽其所有，把所有宠爱都加之于一人之身。谁这么有福气得到这位后主皇帝的垂青啊？就是高伟的一个侍女，叫冯小莲。这冯小莲人如其名啊，看着就让人生出怜爱之心来。可以说这冯小莲是聪明伶俐，相貌动人。这个女子相貌之美，要美的让所有的男人都想关爱她照顾她，那也算是一种天赋。这位冯小莲就长这模样，这高伟对她是爱不释手，简直是见不着，是茶不思饭不想，睡不好啊。时间长日久生情，在一年的五月初五花好月圆的时候，皇帝终于正式纳冯小莲为妃了。两个人从此感情是一发而不可收拾，以至于高伟亡国灭种也在所不惜。史家诗家后世多少学者对这件事是不绝于书啊，其中以李商隐的那句诗最为著名啊，小莲玉体横陈夜，以报周师入晋阳啊。现在大敌当前，冯小莲干嘛呢？冯小莲还那弹琵琶能歌善舞吗？要不怎么闹的满朝的文武公卿还有那些低层的士族百姓都教育孩子要好好练琵琶呢，将来万一指着这首琵琶能发家呢？这都是上行下效的结果。冯小莲这会儿还在那演奏演唱演跳，身兼三职啊。后主跟他到了什么程度，简直是坐则同席，出则并马，要吃饭就得坐一块儿，要出去玩俩还得骑一匹马，两个人经常祈祷愿生死一处啊。如果要是身逢太平盛世，哎，这两个人可能也算是模范恩爱的皇家夫妻了。不幸的是生在乱世，周军节节深入，后主一看实在是不能再在宫中玩了，这马上把城池打下来，我们没地儿玩了，被迫高伟御驾亲征啊。御驾亲征也得带着冯小莲，要不朕怎么打仗啊？带着美人是四处游走。很多后世史书都说北齐亡于这位冯淑妃，也有点道理。古代军队本来就视妇人为从军的不祥之兆，一走哪儿打仗，心理上就有一种带着女人必然要失败这么一种暗示。加之这位后主高伟跟冯小莲两个人不分场合不分地点去积极上演一幕又一幕爱情荒诞剧，所以这国家没个好，这仗根本也打不赢。现代人周朝的军队猛攻晋州啊，齐军是奋勇抵抗，高伟呢正在附近一个叫三堆的地方打猎呢，一听说人家攻打晋州城了，他连忙率大军前往支援。可这会儿这美人冯小莲玩性正浓，不乐意去，请高伟咱们再打一猎吧。其实这会儿要早点去支援还不至于有什么危险，再打一围，等这一围游猎结束，晋州城已经丢了，齐国大军退至平阳城。这会儿高伟带着人马才赶到，甭管怎么说皇帝来了，齐军上下一听皇帝亲征， 无不奋勇当先，一一当摆，把那位北周的周武帝打得都要班师了。这会儿应该乘胜追击呀、啊、没想到这高北突然传旨暂停不打了，他派手下赶快把我那冯飞请来，让冯孝廉看看，这就是大队人马打仗的疆场，这就是这攻城的景象。当时也没有什么电影技术，后主要想让这个美人高兴，就得实地现场呢让他去观察。这情景颇像那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为得美人褒姒一笑啊。冯小莲正在化妆，对着镜子顾影自怜呢。那当时前面在攻城打仗，让他去他还磨磨蹭蹭的呢，等到他赶到疆场的时候，北周人马已经调整状态反扑上来了，其后主高伟跟这美人冯小莲是并马观战呢、啊、哎呀打得真热闹。这美人她就是美人，起先看着高兴，后来一看人头滚滚血水成河，他一着急哇一通乱叫，这多要命啊。那马没惊，美人先惊了，叫的军心涣散，叫的这后主高伟也不想看了，俩人拨马就跑啊。你想是御驾亲征，皇帝一跑那有人就得跟着保驾，呼噜一下一走一大片，大伙以为齐国败了呢。这一下被这美人给闹的齐师一溃千里呀、啊，被人杀了一万余人，百里之间是军资器械尾气山鸡，扔在道上堆得跟小山一样。皇帝一行人跑到洪洞县，冯小莲在帐中又开始化妆了，还要给皇帝弹琵琶唱歌呢。这会儿有人在外边嚷嚷，收兵到了，杀到近前了。高伟连忙拉着冯孝廉，被人快走吧，换地儿再化妆，接着又跑啊。就在这逃跑期间，高伟突发奇想，应该让太监化妆逃回晋阳城，把皇后那一身行头取出来。为什么？这美人不能老当妃呀、啊、我得封她为皇后。果不其然，有太监冒死把那皇后的行头取回来。就在逃跑的途中，后主高伟让冯小莲穿上皇后的礼服，他自己反复观赏，等敌人追进了接着再跑啊。高伟就是这样一路忧惧，一路欣赏，一路狂奔，形势是越来越吃紧，好些大将都叛逃了，投降了北周啊。高伟顾不得许多了，连跑带颠逃回了邺都，稍作喘息，命人把自己的亲娘冯太后接回来。冯太后进城，后主连接都不接，理都不理。而这位美人只要一有什么活动，嚯，后主是远接高迎，亲自奉陪啊。他把媳妇跟妈已经分不清哪个远哪个近了，有了媳妇忘了娘，让那冯太后万分的伤心呢、啊。齐国谋臣劝这位后主高伟，现在应该您上城发表公开演讲啊，下圣旨鼓励全城军民同心戮力，我都给您写好词儿了。这谋士写了一篇慷慨激昂的誓师誓言呐、啊，他要求这皇帝陛下，您应该站在城头上慷慨流泪，以此激励士兵必胜之心呐、啊。高伟看了看，哎呀好吧，拿这词儿在家也念了念，预习的练了两遍，自觉的没什么问题了，就上了城楼了。面对十数万庄严肃穆抱有哀兵必胜之心的将士，他突然把那词儿啊全都忘了，这不怎么搞的，在家背的挺熟的呀，这是你忘了就忘了吧，一着急，这高伟站在城楼是放声大笑啊。他这一乐，旁边那帮宠臣小太监们也跟着笑，不知道皇帝为什么乐，反正活着的经验告诉他们，皇帝哭你就哭，皇帝乐你就乐，错不了。那大伙跟着一个滋滋滋呀呀呀，跟那小耗子一样也在那叫唤。在城楼上前仰后合，这帮人这么一笑，城下的将士无不愤怒啊。心想，就这皇帝我们给他卖命， 卖个什么劲呢？皆无战心呢、啊、皇帝都这样，我们就更不着急了。高伟把群臣将士召集到了朱雀门商议对策，人人都有主意，也不知道听谁的好呢。有谋士劝他，陛下，现在叛逃的大多是贵人将领啊，而士族尚未离心，逃跑的都是那些贵族，您应该下令把五品以上官员的家属都汇集在一处，以此作为人质，则这些贵族将领将全力而战，不敢背叛陛下。您告诉他们，只要兵败就火烧家眷，这些人顾及妻儿子女，必当效死力。我们虽然一直败退，周兵一定有轻视我们之意，如果背城决战，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我们也许还有胜算。高伟一听摇摇头，就咱们这点人打不过他们。您说这皇帝吧，大伙不得气死吗？竟长别人威风灭自己的锐气。高伟也学起自己的父亲，做起太上皇来了。他禅位给太子，自以为不当皇帝了，是不是能够有改朝换代新迹象，出现点什么奇迹呀、啊？高伟作为太上皇，带着妻儿老少，这刚一打起仗，他先开城门跑了。那往哪跑啊？人家周国的兵马也取下城池了，追兵也把这高伟给逮来了，来见这北周主啊，把这北齐后主高伟往那地上这么一推。北周主好好的看了看这高伟，心想：我当是什么人呢？没想到这昏君不过如此而已呀、啊！没见过昏君长什么样，跟一般人差不离。这高伟主动的要把这国家交出来，不交脑袋就掉了，别等人家提。我只有一个要求。周武帝纳闷，什么要求啊？能不能请您把冯小莲还给我呀？北周周武帝不好色，闻听此言微微一笑，朕视天下如敝履，区区一老妪，岂与公惜之？我拿天下都可以当一只烂掉的鞋子一样，可有可无，当了皇帝我也没喜欢到哪儿去，何况这么一个老女人，我还能跟你抢吗？实际那会儿冯小莲还没老呢，就真把这冯妃还给了高伟，然后就开始上演周朝献俘太庙的大戏呀、啊。高伟以及他的家族大臣们几百人作为俘虏降臣，跪在周国的太庙之前。至此，北齐50个州、162郡、330万户都被人家北周占有了。这位周主大摆庆功宴，还命令被废的皇帝高伟给他跳舞助兴呢。当然历史上倒没记载这高伟舞跳的怎么样，估计跳得不错，要不北周君臣怎么那么高兴呢？北周皇帝龙心大悦，估计这位高伟跳舞的时候是表情丰富，面带笑容，飞转盘旋，精妙绝伦吧。反正他们家鲜卑画特别深，大概这鲜卑舞步也跳得很到位。历史上有多少末代帝王大多属于高级文艺人才，高伟你看这跳舞跳得挺好，陈后主那位陈叔宝自己还是一会作曲的音乐家，赶到后来那南唐的李煜那是千古词人，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千古相传的。北宋的八帝宋徽宗那是书法大家，国画高手，这些人都是天资绝顶，聪明就是治国外行，那怎么当的皇帝呢？说来也够悲哀的。尽管在酒席宴上齐后主高伟尽情高歌起舞，他想求得活命，但是北周皇帝也没有饶了他，借口有人诬告说高伟谋反，就把高氏宗族百余口还有30多个直系的王爷全都给赐死杀了，就留下高伟两个儿子。怎么这么仁慈呀？因为这两个儿子天生患有白痴疾病，有重大的残疾，活着也不会造反了。 把他们的所剩的这些亲属迁于西蜀偏僻之地，任其自生自灭。周朝皇帝把冯小莲那位冯美人赐给了王室贵族，那位代王叫宇文达呀。这位代王宇文达是周文帝的儿子，是一个性果决、善骑射的王爷，绝对是处事周慎的宗室老王。史书记载说，宇文达雅号节俭，实无奸善，事迹不过数人，皆以粗衣啊。说这个人很简洁，生活很节约，吃饭也是粗茶淡饭，身边侍奉他的那些姬妾也就几个人，而且穿的都是粗布衣衫，也没有什么财产。按说这可是一个清廉的官员，有人问他，您为什么不攒俩钱呢？老了可用啊。他回答，君子忧道不忧贫，何必为财物烦恼呢？我们忧愁的是天地正道不能够普及呀、啊。至于贫穷，何足道哉呀、啊？要看这番言论，这位宇文达王爷那是一个典型的严守孔孟之道的正人君子。自打他有了冯小莲之后，众人惊讶地发现，这位节俭朴素的老王爷宇文达变了一个人。他对这冯小莲是见而起宠，一见面就喜欢得了不得。原先的代王妃李氏被这冯小莲挤来的简直是上不来下不去，简直活不了了。看来坐怀不乱、久经考验大半辈子的这位宇文达王爷也照样见着冯小莲是丢魂失魄呀。由此可见，冯小莲是天下绝色。这冯小莲虽遇新宠，不忘旧恩，他还想着对他很好的那位高伟呢。高伟已经死了。有一次冯小莲弹琵琶，弹着弹着断了弦了，他一时哀伤，赋诗一首啊，虽蒙今日宠，犹忆昔时怜，欲知心断绝，应看溪上弦。这诗写的还真感人。几年后，隋文帝杨坚篡夺了周敬帝的地位，大杀于文氏，砍杀于文达之后，又把这冯小莲赐给了于文达正妃李氏的哥哥李寻，也就是说给了于文达的舅哥了。您想啊，这大舅哥李寻他最腻歪这冯小莲，自己的妹妹当年就被挤了死了，快这仇都大着呢。他让冯小莲穿上侍女最破旧的衣衫，去干最粗重最肮脏的活。没多久，李寻的母亲逼令冯小莲自杀呀。一代艳花是香消玉殒呐，落得这么一个结局，冯小莲在地下是不是能跟那高伟皇帝魂归一处，谁也就不知道了。要是真像他诗中写的那样，那么他也对得起这荒唐君王对他的万千宠爱了。那么这位平灭了北齐的北周皇帝周武帝宇文邕也真是雄才大略，他作为北周的君主，基本上统一了北朝。南北朝时期最大的统一不是北方那北魏吗？北魏分为东魏、西魏，东魏变成北齐了，西魏变成北周了。北齐后主高伟这么一死，北齐的历史也接近尾声了。那么北朝是如何进入宇文邕时代的呢？咱们下文书再讲讲北周故事。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识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碧云已死。”